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嗨，我的嗓音是不是一样的清脆？有没有点沙哑？ 有，略带有一点点的颗粒之感 啊。没有，我是觉得大家今儿出门呢，最好戴口罩啊，因为对吧，空气今天的这个质量不是特别好啊。所以你吃饺子了吗？ 为什么要吃饺子呢？ 天气凉了嘛，冷了嘛，吃饺子热乎啊。 什么事儿都得跟饺子挂钩是吧？饺子说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就是希望大家这个下班的路上还是能够开开心心的， 对， 保持一个相对愉悦的心情，然后呢，来到这个夜晚。 对，今天问大家应该是，你看电影了吗？如果没有看电影的话，自带电影画面。 啊，你是希望大家能够下班以后就是 享受 生活， 对，享受一下其中的男女主角的感觉 啊？明白了。 再见工作， 一首歌告别今天的工作。白洁和艾珂祝你下班快乐，话不多说，送上四个字， 还我蔚蓝。 哎， 反 说好的还我蔚蓝呢， 他跑错片场了是不是？ 就是，哎，我觉得特别很搞笑，就是因为我们直播间两个 CD， 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要播放的音乐是在哪个 CD 机里面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那样子的画面， 出现四个字，然后 出现四个字一首歌，然后噔，应该是这个才对呀。 今天我们放的第一首歌稍微有点燥，但是其实你要仔细去看歌词来听这首歌的话，发现是很正能量的一首歌。 对，是来自很多朋友的心胸吧，来自反光镜还我蔚蓝。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的一首歌很亮， 对，来自 Ellie Golden Lights， 希望能够打开你们的好心情。 我觉得这一直是广播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当你不想去看窗外的风景的时候， 对， 就是你不想去看什么的时候，也看不见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听啊，只是听就可以了。 就是用所有的音乐充斥自己的大脑当中， 对， 然后让自己裹夹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房间里。 而且音乐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想象，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Lies》。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推荐书给大家了？ 是的，三了。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好，回到我们的娱乐做王牌的王牌推荐，今天呢是星期三，到了周三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推荐一下开卷有益啊，让大家这个去看看最近有什么书还不错的哈，没事可以翻一翻。 比如说这个月比较备受关注的就是著名媒体人洪晃，这几年就在一直创作一本小说，叫做《张大小姐》。 哦， 这个月呢，这本小说终于出版了。 哎呦，这本。张的小姐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家世显赫的这个北京啊，这些怎么说呢，名媛吧，他们这个生活见闻、 对， 当然写作风格可以说是文如其人呢、就是像这个洪晃呢一样的犀利和幽默。 对，因为小说当中充满了洪晃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捕捉，能让人看到更多真实世界当中的影子吧。比如说这本书当中他就提到一位叫做孟主编，是一位时尚杂志主编，平生呢最见不得别人就是穿秋裤、而且还喜欢组织各种派对之类的。 猜到了是谁了、 我也觉得说洪晃的小说就是如果你的三观不够坚强的话千万慎点。 我怎么觉得应该三观坚强、 才慎点是吧。 其实我倒是觉得说这样的书呢、看起来不费劲儿啊，因为可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光怪陆离的一些现象啊，比较有意思。 对， 另外呢再来看一个是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奖导演石之予和八年写了一本自传性的随笔集，叫《拍电影的时候我在想的事儿》 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之后呢，就已经连续6次紧急加映了，因为他的影迷们都想知道说，这位大导演在拍摄每一部电影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对，包括前不久的那个《小偷家族》在中国上映，其实很多这个文艺片的爱好者都有高度好评。 是的， 本月这本书其实推出了中文版哈，如果你对电影艺术感兴趣的话呢，其实看这本书你是可以了解一下石之予和他的电影世界是什么。 对，每个导演可能脑子里想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就是所见即所得，有的人就是天马行空。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暗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又是个拥挤的北京，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 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在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想一阵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是个雾霾的北京， 这首歌的开头和结尾真好听。 王牌推荐， 北京爱情来自小柯啊。接下来呢，怎么 就是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去旅行。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跟旅行有关的纪录片啊，因为刚才书我们已经推荐完了。 是的， 其实这两个真的是两部最新的好评的纪录片哈。 对，有一部叫做《跟着绿皮车去旅行》。 哎，对，你看我们现在出门基本上都是坐高铁啊，坐飞机，绿皮火车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童年的回忆。 对， 正是因为如此呢，它反而寄托了我们一些怀旧的情怀。 对，而且这部纪录片里呢，拍摄团队选择了6条不同地区的绿皮车路线，而且把这些所有的旅程概括为说从故乡到故乡的旅程。比如说有一集，它是拍摄团队选择了全国最长的绿皮车线路， 哪儿啊？ 乌鲁木齐通往和田那班车次， 其实就是它会穿越整个南疆嘛。 对， 就是慢慢的旅途当中，然后那个车厢里面会响起，新疆那种杜塔尔的音乐声。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反正在纪录片里啊，那个列车员和那个旅客们就开始载歌载舞，会觉得说哇，世界变得特别的美好。 对，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了。 我想，就算现在这个城市空气不是很好，听了这首歌，可以想象一下你已经在绿皮火车，然后驶向远方的那种感觉。 火车开往远方的城市。 北方的云和高原不一样。像谁的面纱高高挂天上，天边的城市，陌生的地方，将有熟悉的朋友一起唱。火车开往远方的城市，一路充实青春的歌声，发黄的铁轨卸下了重担，轻轻地躺在路旁听我唱。上的言语，看来我真的没有那种命，只有邻座的男人摇着二郎腿，在电话里大声地说着他的声音。火车开得比飞鸟还要快，真想张开双臂飞起来，飞向朋友，飞向爱人，飞向遥远的母亲。当经过这片金色的村庄，等我们老去，带上木吉他，回到自由简单的时光。 知不觉走了多少年，不知不觉迷失在远方。亲爱的朋友，遥远的母亲，你们是我温暖的方向。亲爱的朋友，遥远的母亲，你们是我温暖的方向。 轻松愉快的一首歌， 我这该往远方的城市可能会带来一些青春的记忆吧。 刚我们说的是绿皮车的旅行，其实呢现在自驾游也是很多人很青睐的旅行方式嘛。 是的， 最近还有一个纪录片叫最美公路， 它是展现了中国大地上各具特色的最美公路，比如说鬼斧神工的挂壁公路，大家都很知道了，是吧？在悬崖峭壁之间穿行，叹为观止的跨海大桥，就是在大海上造出一条路。 对，还有就是那个滇缅公路，这个就是其实大家学历史都知道，就是在抗日战争当中以血肉之躯来铺就的公路。 对，看到这些画面，不禁想到鲁迅先生那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对，拖一张图片出来，这句话我确实说过。好吧，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推荐的哈，不管是绿皮车去旅行啊，或者是自驾游，我觉得在行进当中就会给人的心情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调整调试。 对， 对， 就是看那么多的书还不如行万里路呢。 我想说后面那个自驾游的事情，就是以前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去国外去旅行的话，会有很多的漂亮的公路，包括像什么一号公路啊，包括有这个 Sea to Sky 哈，海天大道这样的公路。那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个纪录片可以看到，发现我们身边的我们自己的祖国的这些大好河山当中的这些非常有特色的公路。 对，比如说在秦岭中那边有一个南山公路就很美，就它是为了让很多行驶在路上，尤其高速公路上的人来怎么说，舒缓大家的情绪，包括有很多驾驶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它可能会造成视觉疲劳，那条公路就非常美。 也可以推荐一下给大家哈。 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只是为了来到你的身旁。梦想在不在前方，今夜的星光分外的明亮，我想着远方，想着心上的姑娘，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不在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四海万界鲜花在身旁，那是辽远 行。好，我们的这个纪录片推荐到这里了，但是今天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专列啊，或者一列火车就要驶向前方，就在我们下一段内容当中就要为大家来呈现了， 大家还是屏息期待一下吧。来自动力火车的974专列， 对，就在稍后。娱乐最王牌，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大家不要再把我们俩的名字打错了，白杰、白色的白，杰出的杰啊，别打成那个洁白的那个杰，有歧义。 错的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答错了。

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雪花的终点，盖过来不及褪去叶黄的深秋，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手心捧着一杯温水，川流进胃里的满足。 你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好吧，我知道你想说，现在不是忧郁的蓝色，也不是鲜艳的红色，有可能是优雅、安静，然后呢，有一点模糊的黑白色。但是其实我觉得冬天的颜色可以是丰富多彩的，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水墨画就不错了。嗯，哎呀， 俗话说得好啊，只要心中有爱，那就四季不败啊。这不是俗话，这其实是一句歌词。 是的，来自郝云，四季不败送给你们。好心情啊， 听他唠叨唠叨。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一天一天过得那么新鲜，一年一年过得那么平淡，草动不安，可两相有情缘。一天一天过得那么悠闲，一年一年过得那么不甘，草动不安，可两相有情缘。 我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的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下落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爱情总是能让人感到悲伤。 四季不败，来自郝云。我觉得其实虽然整首歌呢显得慢悠悠而慢条斯理，好像一直在很絮叨的感觉，但是除了他表达自己个人的一些感受之外呢，我想也会有一些朋友在歌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感受。 对，某一句歌词可能会戳中到你，比如说你可能在一个城市生活的时间太久，就会对这城市有一些倦意了。但当你有倦意的时候，不妨拿出这首歌曲来 帮自己来满血复活一般。 对，北京不会，不会，怎么可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那种感情是其他城市不会给予的， 嗯， 所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最有意义的部分是，就是心里面有爱，四季不败， 嗯 啊，对这个感情。而且呢，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只要你关注娱乐最王牌好声音。就会有福利。 联络我们角的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连的节、 啊、 我们就说每天为大家准备的惊喜都是不太一样的、 啊、最近其实、马上啊，我们就是有蝎子乐队的这个演唱会哈、啊 嗯， 有王牌我们的小分队，文艺小分队要行动、 嗯、 然后呢可以关注我们昨天晚上的推送啊。 是的， 好吧，关注白金 FM 就会找到。另外呢、嗯、最近还会有一个新的专列马上就这个出发了，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好吗？ 好， 嗯，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火车像一列列经过了隧道，风轻吹。 这首《天空的颜色》来自 Jazz， 对， 很好听。 就是在今天让大家感受到耳朵充斥的 Colorful Days。 是里面也唱到了火车，既然这样我们就要正式通知各位，我们的这个动力火车974专列就要发车了， 正式发车。我作为今天的这班车子的列乘员带领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动力火车的魅力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火车974专列即将发车，跟动力合唱动力火车20年巡回演唱会，抵达时间2018年11月24号晚上7点半，抵达地点工人体育馆，无数经典歌曲邀你来合唱。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欢迎大家搭乘动力火车974专列，11月24号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等你抵达，我们一起合唱。 第一站，让我们一起回到1997年。这一年，我们发行了一首新的歌曲，叫做《无情的情书》。 欢迎乘坐动力火车专线，我是列车员艾科。20年前，动力火车横空出世，一曲《无情的情书》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眨眼，动力火车已经出道20年了。我们经常会说“七年之痒”，很多朋友都会好奇说，这么多年的默契，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唱音乐这个东西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我们这个有只有2年的时间没有一起生活，就是当兵结束之后，志玲就去pub 里面唱歌。 OK， 然后我就听到说志玲在 pub 里面唱歌，我就去找她。所以我们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 pub 里面演唱，一直到1996年，有一。唱片公司上华唱片公司就听到我们的歌声之后，然后就跟我们签约，我们就开始从1997年发片到现在。就是说那个时候真的唱片公司去 pub 里面去那个唱歌的地方去听人家唱，然后就说哇，这个人比如说彭佳慧啊，就是黄小琥啊， 对， 这样都会从 pub 里面出现的。就是所以以前很多唱片公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在 pub 里面演唱。 对， 我们那时候还没出道前是一个乐团，我们就是唱一些摇滚乐嘛，然后公司当时签的时候就签我们两个，那觉得我们两个就很有爆发力。 对对， 那时候我们在 pub 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其实叫 Power Station 英文名字，但是在之前呢，我们那时候还在正在摸索组乐团的那种，刚开始组团的时候名字都很多嘛， 对对对， 所以还有终结者，我们取了很多很多的名字，但是后来比较长久的就是 Power Station， Power Station。 那后来 Power Station 这个名字也蛮顺的，但是还是觉得对观众还是有一点距离，希望我们自己有一个比较中文的名字，所以老板就大家开会就觉得动力火车还不错。那时候已经28、29岁，我们出道的时候27岁 了。以前有一种梦想，就是想要站在舞台上唱歌，但是后来到了 pub 里面演唱，几乎没有那个想法了，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场所，然后每天就站在那唱歌给大家听，觉得很快乐。直到有人来找上我们的时候，就觉得原来还有这个机会。虽然那时候很兴奋，唱片公司说要老板说要跟他们签约，其实我们当下其实没有跟公司讲，没有很兴奋，我们一直隐藏在心里面。我们还跟那个老板说，可以给我们一个礼拜考虑吗？其实我们很想拿那个笔把它签下去。 对， 一开始都有梦想，听到说可以出唱片，就觉得哇，梦想快要达成了。当然很兴奋，但是那个时候还装得很镇定，就签约，我们就签约了。 哇，你们还真盯得住，给了我马上拿来笔，拿来马上签， 这就没有范儿了一下。 不是摇滚乐手就是要这样吗？ 对，摇滚 是 rock， 对 rock， 对吧？血液。 一把木吉他，一把电吉他，带着我们来一次集体的回忆杀。总之，我相信每一首歌曲都能够串联着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 我和他分手是因为父母的反对，他是我的初恋，我们坚持了3年多，大概3年9个月吧，去年的3月12日，我记得是我们如愿以偿的分手了。他选择了相亲，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听一些苦情情歌，无情的情书就是我循环次数最多的一首，

了，今天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哎， 嗨 ，Hello， 你好，老白， 你好， 你好， 豆包对吗？ 对， 听着特别可口的一个名字。 对，饿了。豆包是今年的四月份关注我们的，嗯，但是我相信你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应该更久了吧？ 对，一直听，每天下班都听。 嗯，好的，豆包现在是到家了还是在路上？ 在路上，我已经停好车了。 OK， 希望你今天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发挥，好吗？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金红包累计到了600块，好吗？ 是的，加油加油！ 好的好的，谢谢。 啊，而且就是答对一半就送啊，就送一半，加油啊！ 好嘞好嘞， 不够。第一题，请听题。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的演出季会在2018年的10月到12月，北京天桥乐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牵手》讲述一对九旬老人执手一生的爱情故事。那么，请问，该剧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吗？ 是吗？三， 是， 对， 是、啊。 嗯，送分题啊。嗯，好了，请听第二题。第二题就稍微有加点难度了。武松打虎，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是吧？ 嗯。 武松打虎之前在景阳岗喝的酒呢，号称三碗不过岗。请问这种酒是叫出门倒吗？ 不是。 在《水浒传》当中，店家道：“我这酒叫做透瓶香，又叫出门倒，初入口齿只觉得好吃，一会儿就醉倒了。” 他觉得说，可能在《水浒传》里面不可能出现这种很简单的名字， 对，应该出来一个什么？ 就 没听过 这个透瓶香，就感觉很像正确答案。 对，怎么能叫出门倒呢？他应该叫金狗酒。 好，很遗憾，没事，没关系。 不好意思啊，这个刚才是开了一个小玩笑，但是对你答错了，但是 嗯， 并不影响拿到小红包。 对，我们需要 好，没问题。 9块9的小红包发送给你，好吗？ 好，谢谢参与， 谢谢， 再见，拜拜。 好，再见， 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其实今天呢，大家注意一下，今天呢会有一篇推送、啊、 是的， 晚上会有一篇推送。 嗯， 这篇推送呢会把我们上一次参与红包的这个抢红包语的游戏的朋友、嗯、 对 中奖名单要正式公布。 对，嗯，也就是在稍后的时候关注一下白金 FM 的平台就可以了。 对，实实在在的这些朋友、 嗯、 他们的名字都会出现在今天的推送当中。也感谢各位参与我们上一次红包语的活动。当然、 嗯、 我们下一次很快就会有新的游戏了。 是的，这都是我们的真金白银了，朋友们 加油啊。大家接下来第二位的挑战选手是谁？ 嗨嗨 嗨， 你好。 嗨嗨，你收音机先关一下好不好？ 不然会有杂声的。 听到了吗？ 关了关了。 OK， 关了。 怎么称呼你？ 大强。 嗯，大强。 大强是吗？ 大强看起来挺强的， 银狠话不多。 对，是戴了一个大墨镜啊、站在一个山清水秀的一个，是湖边还是河边还是海边？ 好了，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今天能期待你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好吧？ 人参与节目，说你分析我的头像干什么？本来没有人听到我参与节目，万一听出来怎么办？ 对对对对，这个下回都换成卡通头像。 赢了钱还得跟人大家分啊、是吧？见面分一半，这哪请得过来这么多哥们儿？ 知道今天多少钱吗？ 我不清楚 啊， 600， 不清楚，6块。 嗯， 开始答题。第一题，我们来问你一道有关于金庸的题吧。这个男生有可能会答对啊，在金庸小说里面有一门武功绝学叫泥鳅功，请问创造泥鳅功的人是英姑吗？ 英姑？ 英姑 不是吧？ 到底是不是呀？ 不是。 嗯。 不是英姑是谁？梅超风吗？倪秀公还真就是英姑。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别的善良。 我很善良，我 真的 希望他能够对， 还在问对方说你确定不是吗？ 但是这个属于金庸题里面的，算是中等难度，不算是不算偏门，中等难度。嗯，所以大强答错了也没关系啊。今天我觉得能被，就是我们能打通这个电话就很强了。 对，能听到你的声音， 对， 很开心了。 对， 稍后还会有9.9的小红包发送给你，好吗？ 好的，谢谢。 哦，再见啦。哎，对，我们想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对， 我们刚才播的那首动力火车的歌叫 啊，无情的情书。 啊，10月24号想要去现场跟他们合唱吗？ 嗯，想，肯定想。 犹豫一下，嗯，想。 但看起来还是不太想。好了，我们回头再联系，再见，拜拜。 拜拜， 好，拜拜，拜拜。 今天的答题环节到这儿就结束了。 下午还有音乐题等着你们，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对准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Flip it, like in a New York minute. We're gonna hail a cab and don't look back once we get in it. Let me hear you say, can you keep a bottle though? Let me hear you say, can you keep a bottle though? Make it pop like.Some trouble when the light gets wet, gotta take it back to another level. Let me hear you say.明天我们送700，是的，干了这杯粉色的小酒吧。 没喝呢，别呈现出已经醉倒了的样子。 我跟你说，只要一到下班的这个点啊，我每天都会呈现这种放飞自我的欢脱之感。 OK。而且一定要记住，即使喝很多的酒，也要展现那种不剖该的那种优雅。知道吗？尤其是女生， 对女生，尤其喝这个香槟的时候，应该优雅一点嘛，是不是？就是或者说像 Ariana Grande 唱的这首歌一样，粉粉的， 对，就是稳稳的啊，粉粉的端起这个香槟来，喝干了，干了这杯酒， 反差有点大。 那个我们马上要音乐题了啊，准备好，准备好，先把手机的对话框准备对准到白洁 FM。 杨泉白雪的白人节，蝶林的节，如果恰巧路过某一个熟悉的工作室的话，可能会手机不小心连到 WiFi， 可以把它长时间断掉。 对，好了，我们要准备好了啊，我们。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现在我们的问题来了，音乐题，请把你们的手机对话框准备对准到白洁范。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很多朋友说我已经对准了半天了， 手在那边放半天就等着打字。好， 请问听到的这首歌曲其中提到的两位男歌手，他们分别是谁呢？ 大家说你们在放什么？ 请走在 放两句。 刚刚想起 两位男歌手，这首歌当中提到的两位男歌手的名字，发到白洁 FM。 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 我觉得 今天明显透题很严重啊， 但是没有发现今天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并不多。对，嗯，这首歌大家不是那么的熟。 对，男人 KTV 啊，这首歌透露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因为我们问的问题和歌名没什么关系。 对，歌手你可以告诉大家胡彦斌的男人 KTV。 对， 但是我们问的是他歌里面唱到的另外两位男歌手是谁。 对，都要打上来才可以哦，不用加手机号码就行了。 当你在我身边，记忆遮住容颜，你微笑的脸是最美的诗篇。往事一幕幕重演，映在你的眉眼，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时光吹散终点燃，落叶轻轻飘落在你的脚边，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中最美丽的遇见。 徐佳莹最美的遇见，正好是现在一个电视剧的插曲。 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一看就是看了， 就是热追这个热剧啊，我是第一把好手。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来，我们揭晓今天音乐题的正确答案。 这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的《男人 KTV》，其中提到的两个哟。 男歌手 分别是张学友和陈奕迅。 你答对了吗？ KTV 来自胡彦斌。 我们现在出题的方式越来越特别了， 并不是每天都会这么难，偶尔吧， 有可能下一回就出十二分半那首情歌王了。 有劲吗？ 让大家来猜其中有出现了几位演员 啊？情歌王他的这首歌的时间是十二分多少秒 啊？对 啊， 这个还挺简单的。 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抛一抛，我们先看看今天

台，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音乐素描。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总王牌，回到我们相对安静的六点半之后的时间，然后会有一首好歌等着大家。同样，今天的文字和图片都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的文字可能相对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扎心， 对，是有一些小伤感，但是我觉得除了伤感之外，我更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其中滋味之后呢有所感悟， 或者说把这张图转发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们，然后让他们也有所动顿悟吧。 好，今天的这段文字是这么说的。 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的时候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地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经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个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去注视。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记着回复打卡两个字，收到文字和图片。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老屋。 亲爱的老屋，不大的窗户，阳光洒进来，告诉我日落日出。门外的小树是爱的礼物，你挑了一天的花布来装饰我们的床铺。我亲爱的老屋，有你陪伴我的孤独，那时生活有点艰苦，爱是我们唯一的财富。会停电的小屋，常点起蜡烛，听一听老歌，时间就会停住。会透风的小屋，又快了脚步，偶尔我们会争吵，原谅我让你哭。我亲爱的老屋，有你陪伴我的孤独，那时生活有点艰苦，爱是我们唯一的财富。 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下班快乐。接下来的主播私房歌，我们延续昨天的 PK 环节，因为昨天爱哥输掉了比赛， 我赢了吧？ 你输了，输了一分，所以今天如果你再输掉一分的话，你就可以准备好星期五唱歌给我们了。 怎么又唱歌？ 星期一就唱歌了，看来你最近爱上在节目里面给大家 live， 并没有，就是现在为了我们节目考虑，我不想脱粉。所以今天你要加油， 加油书是不是？ 哎，对，就像那个、啊、不是那个林志玲是怎么加油的？加油加油！ 好，明天会更好。好，接下来我要来先推荐今天的第一首，好吗？ 好的， 从我来开始推荐。嗯， 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然后记得稍后的时间段要给老白打分了。 是，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其实我记得，嗯，有一年也是雾霾的时候呢，那次我也做过一次公众微信号的推送，嗯，然后呢就叫。等风来啊、所以呢现在在想那时候写的文字就想到了这首歌，说今天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金贵盛的一首歌啊， 等风， 觉得对歌唱得很暖，又很适合这个夜晚和你们分享，所以就拿出来听一下，如果你觉得喜欢可以给一个你认为合适的分数。 果然不一样，我以为你会播放会呼吸的痛。 好啊，我们先来听这首等风，来自金贵盛。 三千烦恼等风吹，闭上眼睛凭感觉，心跳强烈的方位，认出你陪着我翻越，满天乌云等风吹，笑寒暄，我站在十字路边，我终于不着急临线，吹呀吹，弹在目光下的梦，有时害怕晒黑，吹呀吹，慢下脚步才发现你鲜艳，每一天风吹烛光的祝福，风是思念的摆渡，你是幸福的最初，我意想不到的礼物。 目前看这首温暖的歌得到的分数是七分、 嗯、分数还不低呢，所以稍后你要和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歌曲希望不要掉分。 你不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吗？等风是不是？风赶紧来，嗯，是不是、啊、 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写推文了？写篇软文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 嗯，不用不用不用，也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说好啊，风来了好，打麻将嘛。 你看你打的什么口了？好了 好了，调皮不调皮、嗯、好好来推荐下面的这首英文歌给大家听、嗯、这首也是温暖系列的哈。当然除了等风之外呢，你还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选择这个时候休假 带走、 啊、嗯，这首歌叫做 Take You Away、啊、把你带走，带到一个远方去，那种感觉其实也会有相对比较治愈的感觉、嗯、所以一到十分这首歌你会给几分呢？主播私房歌，今天我推荐的第二首。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and your sky is gray and the people that you love, well, they have nothing lovely.When your days are long and lonelier than before, when your bed is cold and the sheep are at your door, I'll take you away. just won't go away. And your friends, well, they've got nothing good to say.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I'll take you away. I'll take 有时候人对于三个字的感知感动程度是不同的，比如有时候你听到我爱你觉得感动，有时候你听到我等你会觉得感动，有时候你会听到说就这三个字带你走你会觉得感动。 对， 对，还有另外三个字也会感同身受，就是我饿了。好了，不开玩笑， 你说我饿了我感动什么？ 感同身受，我是说 你要听到另外三个字才行，给你做是不是？对吧？ 对，就是被感动了， 是不是啊？对，给你钱发工资啊，这三个字都是有一些效果的。 好了好了， 但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带你走的 Take you away。 综合下来大家的平均得分，这首歌得到了8分，谢谢你们，谢谢。也有打分不高的啊，有给6分的柳橙汁，但是也有给10分的怪盗基德，也有子从给了10分，神仙只给了3分， 最低分数去掉了。 接下来换你来推荐。 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夜太黑》。 这样好吗？ 当你就会觉得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歌曲量歌曲库没有那么庞大的时候，就会想起一些老歌，因为总是那些老歌会很抓人的情绪和耳朵嘛。 看来你也是没辙了，为了赢求生欲望太强。 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的作品《夜太黑》。 1到10分你给几分？艾珂推荐的这首这王牌炸曲， 我觉得有种隐隐的银锭的感觉。 对，这首歌现在目前的分数是9分， 是的， 平均分是9分啊。 总会觉得有一首歌曲当中是有一个精良的制作，还有一个优质的嗓音，就会传达出来高级的情绪。 说不定你下一首打个5分什么的，6分你还是会输。 不一定吧，下一个一首歌曲的情绪会不一样。 承认你这首歌赢了。 是的，赢在了选歌选人。 就行了，就 以后 好不容易赢一回， 我就已经发现了选歌套路了。 你要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啊，咱选歌以后就全都奔着这个路子去。 而江湖见过招。 下次我拿出这个史上最伟大的金曲两只老虎来 PK 你信不信？ 那么 A B C D E F G 这样好吗？ 好，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还是你推荐，看看你今天是不是能够如愿以偿赢得今天的比拼，好吗？ 嗯，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Linka 的一首歌 Everything at Once，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一次就好。 As sly as a fox， 这首歌你们给几分呢？1到10分啊。 嗯，这首歌曲我是觉得也应该是能够在节奏上取胜。 As quiet as a mouse， 哪有那么多应该。应该多一些像芥末这样的朋友，给三分的说啊、哎，没什么，就是不想，就是想挨棵书，想听你唱歌的。 这是你请来的托吧？ 人想听你唱歌嘛、啊。但是公正来讲的话，今天艾哥真的是胜了，因为后面的分数陆续都是9分和10分。 对，这首歌曲呢，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调节一下一整天疲累的情绪。 是是是啊，好，那今天就算你赢了，好吧。 嗯，还有平常安先生，哎，平安成先生给我打了1分， 不重要，反正今天你赢了、嗯，明天就是我们的决胜局。 嗯， 谁输，星期五唱歌给大家听。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啦。 是白洁， 我是艾哥， 拜拜， 拜拜。As the sun, as silly as fun, as cool as a tree, as scary as the sea, as hot as fire, cold as ice, sweet as sugar and everything nice, as old as time, as straight as a line, as royal as a queen, as buzzed as a bee, as stealth as a tiger, smooth as a glider, pure as a melody, pure as I wanna be.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